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文学朱大清单元继续带来法国著名文学家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选两则。 今年是密云水库动工兴建60周年。60年前，京北密云群山间潮河白河河谷中，几十万民工喊着号子，用人力堆砌拦河大坝。仅仅2年时间，大坝全部落成。燕山群岭间高峡出平湖，密云水库漾起万顷碧波。60年来，密云水库与北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曾经，北京人每喝3杯水就有2杯来自密云水库。2014年底，南水北调工程竣工通水，南水成了北京的主力水源。非但如此，南水还为11年入不敷出的密云水库解了渴。去年年底，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20亿立方米，创本世纪新高。南水和本地水源在密云水库交融在一起，今天的北京人可能很难再算清每天要喝多少密云水库的水了。这座北京人最亲切的大水缸，蓄水半个多世纪，滋润了几代北京人的生活。60年前兴建密云水库的故事听起来已经有些久远，却依然让我们饮水思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共同回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58年6月23日，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联合撰写的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请示写道，京津两市用水情况十分紧张，水源不足已经成为京津两市今后进行工业建设的严重障碍。虽然官厅水库已于1954年竣工，但是随着京津两地工农业和城市的发展，仅靠官厅水库供水显得十分吃力。因此，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和水利电力部上书中央，请求在密云县修建水库。虽然请示着重强调了京津地区用水困难的问题，但兴建密云水库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防灾。流经北京东部的潮白河，上游是潮河和白河，潮白两河上游山势陡峭，落差大，水流湍急，汹涌澎湃。据史书记载，潮河就是因其水性猛，石作如潮而得名的。潮白两河在密云汇成潮白河后，由于河道平浅，又无堤防，常常泛滥成灾。为了防治潮白河水患，早在1929年，当时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就曾有过在潮白河上建水库的想法。据说，他们还勘察了4处坝址。不过当时的中国战火频仍，政局不稳，建水库只能是纸上谈兵。直到新中国成立，修建水库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中国刚刚成立，水利和地质部门就开始着手规划潮白河上的水库。1953年，水利部钻探队先后在开封峪、西翁庄、北碱厂等处进行了钻探。1957年，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 提出了修建密云水库的规划方案。据密云水库志记载，密云水库原计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不过随着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1958年初十三陵水库开工，1958年3月怀柔水库开工，早已在规划中的密云水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前上马了。1958年6月26日也就是关于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递交到中央的第三天，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完劳动的周恩来总理不顾疲劳驱车来到密云潮白两河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后来任密云水库工程总指挥的王宪在陪同总理考察的同志之列，他在文章中回忆，汽车开到南碱厂村，周总理大步走上潮河河滩，潮河河滩一会儿是一步一线的沙滩，一会儿是凹凸不平的乱石堆，一会儿是又窄又险的小土桥，总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专心查看地形地貌和潮河流向。来到规划中的潮河大坝位置，他坐在河滩的一根木头上，一边查看库区地图，一边同大家讨论方案。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副主任张光斗教授也在陪同人员之中。周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密云水库库容、淹没损失和大坝设计的问题，同时又了解了国外水库建设的情况。听完张光斗的介绍之后，周总理说，我们一定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明天也要有。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请示前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2月，北京市委向清华大学表示，希望清华大学水利系能够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1958年4月8日，清华水利系毕业班的200多名同学集中到阶梯教室，北京市委农村部部长赵凡亲自来给他们做动员报告，承担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水八四班同学坐在最前列，后来成为北京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的娄望俊，当时就是其中一员。令同学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抽出会见西哈努克之前的一点时间也来给大家鼓劲儿。至今娄望俊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 1958年7月中旬，张光斗代表清华水利系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密云水库潮河水库的设计。娄望俊告诉记者，这只是一个初步设计，施工开始后，设计人员要常驻工地第一线，根据实地情况随时调整设计。不过，开工以后，密云水库的设计调整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这是包括张光斗在内所有设计人员都始料未及的。1958年9月1日，密云水库潮河工地。这一天，天清气朗，金风送爽，几万民工从河北省北京市各区县以班排连营团为建制，聚集到开工典礼大会现场。会场上红旗招展，歌声震天，人们雄心万丈，是要完成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目标。按照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要求，水库施工期拦洪度汛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主副坝相应的拦洪高程为143米。密云水库有潮河、白河两座主坝和五座副坝，也就是说，按照标准要求，1959年汛期之前，各个水坝的导流输水隧洞要建成，各主副坝都要修筑到143米的坝顶拦洪高程。在施工机械化程度相当低的1958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白河主坝坝顶长 960.2 米，高8米，坝顶高程160米，填筑土石方 1145.23 万立方米。60年后的今天，黄楠站在白河主坝上，看着眼前的一潭碧水，感慨道，这么大的工程量，就算以现在的技术水平，也得干上三五年。而当年一年拦洪，两年就建成了，绝对是个奇迹。黄楠对记者说，密云水库的大坝虽然是土石坝，但坚固极了，没有工人们的拼搏奉献和技术人员的精益求精，是不可能做到的。 工程总指挥王宪曾在文章中回忆，为了保证大坝的施工质量，他们专门成立了质量检查站，挑选300多名质检人员在实验室和现场严格把关。工人们在土料中哪怕是发现一小块木片、一根小草，也要主动捡起来。临近汛期时，质检人员发现已经垒好的坝体9米深处有一些地方没有夯实，指挥部毅然决定挖掉重修。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康克良曾参与密云水库建设的全过程，对于当年的人和事至今记忆犹新。康克良所在的密云支队是最先抵达施工现场的队伍之一，他回忆1958年9月1日在潮河工地九松山举行开工典礼，我9月3日就到了工地上，那时我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几天。到了工地，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密云支队的5000名工人盖宿舍。康克良说，所谓宿舍就是半地下的泥屋子，在地上挖一条1米多深的沟，两边做出土炕，中间是一条过道，四周打上土墙，顶上盖上棚子，再铺好油毡，工棚就盖得了。每间宿舍能住30-50人，大家自己带席子褥子，虽然每间宿舍都垒着一个大火炉子，但冬天根本不管用。1958年冬天，工地上的最低温度达-25°，宿舍四壁漏风，艰苦至极。打隧洞算技术工种，也是最艰苦的一项。打隧洞的程序是先爆破，再由工人用钻头钻，每人手里拿的风机钻就有60多斤重。虽然工地上给每个工人都配备了雨衣、雨鞋、口罩等防护用品，但是大家嫌麻烦，谁都不愿意带。为了防尘，本来应该浇上水再打眼儿，可是工人们嫌打水眼慢，全都打干眼儿。每个人下工的时候都跟小面人似的。康克良感叹道，当时大家太缺乏防护知识了，后来不少人得了尘肺病，50多岁就走了。 好了，黄佳佳的报告文学《水润精华密云水库修建记》，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作为北京人，我们每个人都喝过密云水库的水，却很可能不知道它建设的背景和过程。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报告文学回望历史，为那些付出智慧和血汗的先辈送上崇敬和赞美。水润精华，他们的精神永存。朋友们，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法国著名文学家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选两则。龚古尔兄弟中的弟弟儒尔德·龚古尔于1870年去世后，哥哥埃德蒙德·龚古尔十分悲痛，在1874年7月14日立下遗嘱，为了纪念他的弟弟，要用遗产作为基金成立龚古尔学院及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并指定福楼拜、左拉、都德等10名好友作家为第一届院士。到现在，龚古尔文学奖已经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和世界上的重要文学奖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日记选两则中的第二则，记述的也是兄弟俩与当时法国文坛知名人物的交往。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880年3月28日，复活节的星期天，今天我们出发去克鲁瓦塞，到福楼拜家吃饭住宿。和我同行的有都德、左拉、夏尔邦迪尔。左拉开心的像个拍卖估价员去做一张财产清单，都德像是刚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溜到外面去散心。夏尔邦迪尔像个大学生在剧场后台看见一套啤酒杯，而我呢，能去拥抱福楼拜，我非常高兴。都德午饭时喝了些黑啤酒，有点上头，开始说起疯狗。 说到他和一个狂热的疯疯傻傻的女人的恋爱。这女人是他从纳达尔手里接过来的，这段愚蠢而苦涩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戏剧性的效果。都德向我们展示了他手上的刀痕，他用嘲讽的口气向我们描述了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悲惨生活。他没有勇气摆脱这种日子，因为他失去的美丽和为麦芽糖磕断的门牙使他产生了恻隐之心。当他结婚而应该与他一刀两断时，他说他以去乡间吃饭为借口把他带到漠东的一片树林里，因为害怕他在屋里或是驻地大吵大闹。在一片光秃秃的树林间，他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那女人立刻在污泥和雪地里打滚，像一头小牛一样哞哞地叫，我再也不狠了，我要做你的女仆。而后她就像个泥瓦匠似的慌里慌张地吃饭。这个故事随后被另一段恋爱插曲打断，那是她和一个叫罗莎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他给我们描绘了在奥尔塞的一间卧室里的销魂之夜。可令人扫兴的是，一大早他的七八个同伴闯进了他们亢奋的激情和充满诗意的爱。你们看，在这座桥的后面，左拉指给我们看他在梅塘的别墅。我看见光亮处一座带有封建色彩的建筑，像是建在一片四方形的白菜田里。莫泊桑开着车来车站找我们，我们在站上见到了来接我们的弗罗拜，他戴着一顶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帽子，穿着一件圆鼓鼓的上衣，长裤紧裹着他丰满的臀部，他的漂亮的脑袋充满了深情。他的住宅实在太美了，我只记得其中的一部分。塞纳河的巨流之上，隐约的船桅像是从剧场底部经过，大树在海风中翻腾，倚墙的大花园，南方的平顶屋和长长的花园小径，这逍遥派的林荫小路正适合文人墨客的住宅，福楼拜居住的庭院。在13世纪，它曾是一座修士们居住的宅院。晚餐很棒，有一种用大林瓶油做的沙司，味道很好。我们喝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葡萄酒，整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说色情故事。弗洛拜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不停地笑出声来，他不肯念他的小说，他太累念不动了。而后我们就去相当冷的卧室，和他们家族的半身像挤在一块儿睡觉。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关在屋里接着聊天。弗洛拜想要豁出去到外面闲逛，然后我们吃完午饭就出发了。下午2点我们到了鲁昂，5点去巴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建议留下来去古董商那里看看，然后好好吃顿早餐，晚上再回去。大家都同意除了都德，因为他家里已经准备了晚饭，也许还因为他在候车室看见一位奇怪的女人。我们还没走出50步，商店就关了门。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星期一会待在巴尔克。最后在一家门窗半掩着的古董商店，我花了3000法郎买了一副壁炉的柴架。我们又上路了， 没走多远，我们都累得不行，便走进一家咖啡厅，在那儿玩了两个半钟头的弹子游戏，而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角落里抱怨太惨了。直到6:30，我们回到大饭店想美餐一顿。有什么鱼？先生，整个鲁昂城今天一片鱼也没有。庄重的主人建议我们吃小牛排，花3000法郎买一副旧柴架，吃一顿做得很糟糕的子鸡，这就是我们在鲁昂的一天。而后那些住在巴黎的鲁昂人返回首都，使火车晚点2小时。啊，外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在你这儿买小玩意儿了。雨果背靠着大厅的壁炉，手里拿着很大的一页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抄稿，这是他捐赠给图书馆的手稿中的一页。他说把主要线索写在纸上是为了谈话方便。而后他慢慢地戴上了眼镜。在此之前，一位献殷勤的女士将他推开，用手绢慢慢地替他擦眼镜，一副幻想的姿态说话。雨果那血管凸起的前额沁出汗珠，他先说了一段开场白，像是在提醒我们他的头脑里还装着整个世界。先生们，我74岁了，而我刚开始我的生涯。他给我们念了历代传说中的一段父亲的侮辱，其中有许多异常优美的诗句，而对我来说没什么。看雨果朗诵多么有趣，壁炉装饰的像专为朗诵设置的场景，镜子和壁灯映出炉上的14支蜡烛，使他的身后出现了炽热的火光，他的面孔和像是在说话的身影清晰地显现，光环和他粗硬的短发、白色的络腮胡须上的光晕，给他的形象平添了一道光轮。玫瑰色的光穿过他分叉的林神似的耳朵。念完父亲的侮辱之后，我们自然要求他再谈点别的。这次他给我们朗诵的诗是一首他称作所有的诗情的新作片段，他想在其中表达一切。他笑着说这能使他更年轻。情人们在春天的树林里漫步，女人谈政治，男人说爱情。当大自然的爱的呼唤使女人变得更温柔，他突然回忆起上次的战争，这个女人愤怒地想要委身于男人，是为了在他们的拥抱中诞生一个复仇者。 好了，法国文学家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选两则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